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话有咩错咧？即系。咁啊，同阿健哥哥讲呢个朗尼生日会唔会有错啊？ 唔系讲我嘅生日会就冇错噶啦。 唔系嘅，唔系嘅，同埋你又 我个生日会永远都系最低收听率噶嘛，咁所以我梗系唔讲我生日会啦。费事而家话系健哥哥生日会咧，我谂啲人又即刻 拖紧拖咗影紧衰我，你明唔明白？即系我又唔好意思话，屌你健哥哥，你唔好做讲呢啲嘢啦。咁而家每次你嚟啲生日会啊，你太太生日会啊，咁样我都要你。建哥哥生日会知我带上三杯建哥哥生日会知先邪后正咁屌 争几 元。咁你咁样做就好啲咁即係而家淨係建哥哥生日会呢啲人就唉其实唔关事係真係我哋啲听众呢 大部分都係比较喜欢呢啲神兽啊神山啊嗰啲呢 即係我哋啲听众呢就基本上呢係即係淫賊啲啦即係鍾意下下都即系下七住啦，系嘛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冇办法嘅。咁啊，啱啱好似啱啱而家要讲呢位网友咁啦，咁啊，朗尼嘅，朗尼要再讲一次啦，佢系第一代前男。咁啊，我就同阿杰斯啊，唔系前节目主持人啊，啊前节目主持人啊，咁啊，同埋好多啊嗰啲咩嘢乌沙王子啊，仲有啲好鬼多啲网友啊，咩村长啊，即系唔系阿黄浩明，我记住啊，啲村长啊，咁样咁嗰啲成班走去东尾玩咧，嗰期嘅朋友，咁啊，其实几年嘅生日会咧，都佢有到，咁阿朗尼呢轮就大镬啲噶，即系失业啊，明唔明啊？咁啊失业咧就更唔好处咧就系、是。识着我啦，识着我就一日要玩啊嘛，咁啊梗系使我咁多钱啦，而家系嘛，咁啊佢生日会啊嘛，咁啊又系特登安排到嗰日去搞咯，其实边日我唔够记得咗，其实上个月嘅事啊，咁啊生日会咁样咁啊 ，OK 啦，我哋又系照旧晨早四点钟就喺福田集合，跟住坐车又去到去到沙井，由沙井跟住食啲嘢，跟住再去。神兽啦，咁呢啲既定事实嚟㗎啦既定步骤嚟㗎啦咁啊即係、那个重点就係、是、我问阿朗尼搞唔搞生日会其实搞唔搞因为生日玩啫、即係其实生日有两种㗎嘛即係你唔係一定要切蛋糕喎我觉得我觉得生日係借个藉口出嚟玩㗎啫我其实可以乜嘢都唔使搞啊係咪先咁啊咁亦都可以搞嘅咁啊咁啊我就之前就問阿朗尼咁你生日會搞唔搞先切唔切蛋糕先咁啊朗尼話要啊咁樣咁啊我就我即日喎即係因為應該係星期六嚟㗎嘛朗尼搞嗰日正日嚟㗎陣間正日都可以抽得咁啱咁我就即刻同阿張強講因為我訂房嘢就一早訂咗㗎啦我真係同阿張強講話喂我朋友生日嘅咁原來我朋友生日嚟嘅咁佢咁個阿張強係識要安排啦。咁我哋咁我哋一行就四五個度囉唔記得幾多人啦因為太耐嘅事。咁一行四五人咁跟住去到一個臨時臨急話搞生日嘅房啦。咁已經嘩已經有一個大大嘅牌死月生日快樂。咁嗰啲嗰啲唔知紙牌嚟㗎啦已經喺個房嘅中間。跟住周圍全部放滿曬嗰啲氣球，咁啊都係吹完自己放喺度咯。咦，都做嘢做得幾快，因為我晏晝講嘅啫喎，晏晝講嘅可能嗰啲即刻就 set 個場啦。但我就覺得，其實好多啦，好多光魚嗰啲氣球咧，咪阻撚住你噶嘛，成日最後佢喺度硬撚爆佢咧，啲女扮驚啊嘛，唔好玩呢啲咁嘅嘢啦，其實。其实我成日觉得唔好玩呢啲咁样冇撚用。唔知会不会玩下气球冇撚晒我唔知点解呀。咁啊讲下睇女啦。咁阿碌又会迟嚟啦。阿碌呢次又係揀返我讲嗰件舒淇。即係咁讲。即係而家呢好多即係我唔 怕呢，即係我幾建議幾認為呢，啲網友出嚟同我出嚟玩咗玩咗之後，將嗰件女將佢明星化，明星化，即係點解呢，即係啱啱我坐咗嗰件女呢，佢哋話叫似章子怡呀，當然我係認為唔似呀，但我就唔會覺得太大問題，因為如果個網友將嗰件女套落個明星度呢，我好容易講呀，好容易講，即係等於阿碌話嗰個似思琪，其實我一啲都覺得佢唔似嘅，話俾你聽 ，OK？ 但係阿碌講佢話似思琪，咁佢咪叫思琪咯？咁以後講佢出嚟就好營養化啦嘛。咁以後都係啊嘛，所以咁用呢名啊。咁當然 揾個似啲喎。 唔係唔關事㗎，即係當時呢啲名唔係我改嘅，係當時係阿空少啊、阿碌啊，成班跟住喺我哋嘅討論，喺我哋聊天室嗰度自己講，呢個佢舒淇啦，隔離咪嗰個咪係張子怡囉，咁全部佢講唔係我改呀，因為我覺得嗰條都戇鳩，你真係自己扮曬嘢因為自己，其實唔係呀，而家嘢人哋改，咁我又好樂意，因為一改咗我容易講好多，係咪先，咁因為其實試完就點解呢，因為我貼咗張相喺 Facebook 㗎嘛，咁係呀空少講嘅，話我左手邊就係張子怡，右手邊就係舒淇㗎嘛，咁點解呢，就因為當日阿碌未到，未到啱啱碌係好似第二次翻出定第三次翻出，第二次翻出第一次第二次翻出阿舒淇嘅，咁阿碌開頭呢同我講話，喂有冇兄弟要舒淇，如果冇呢我先至嗌啦，起快啦，因為咁你知我哋鍾意即係我哋啲阻仔嚟㗎嘛，即係資源共享㗎嘛，咁我就起快啦，咁 ok 啦，咁我哋坐咁最後都冇人要嘅，因為其實我覺得舒淇淫底啦，淫樣啦，樣淫啦，同埋喺個 K 房裏面係玩得好開心嘅，因為有佢就好興奮嘅，因為佢係個個都聊下嘅，咁對自己嗰件仔呢，佢亦都即係當佢老公咁樣㗎 ,ok?咁啊，而家打字唔講，因為攞嚟生日會啊嘛，咁啊，咁啊，到時個個都揀女啦。咁啊，空少就自己又問阿張強攞咗啲相，又掹咗件女啦。咁好似仲有啲網友，唔好記得嗰啲算啦。咁啊，首先就要講下呢個朗尼啦，朗尼又翻唱， 翻唱乜嘢？ 呢個情趣妹，第三次。 喂，換嚟換去就嗰啲制服嘅啫喎。 一陣間我會將情趣妹有咩點樣可以點解令到朗尼會搵緊第三次，我唔排除朗尼會再搵情趣妹第四次， 即其實 甚至第五次 復辟嗰度， 唔關事，一陣間你就知 ,ok。 好啦，咁你咁講之後呢，我又想問返每年上年好似冇講，每年過年前，今年過年特別快啦，下個月係。 係啊，梗係啦。 咁每年過年前呢都特別多女㗎喎，因為啲女要搵錢㗎嘛。咁今期你哋去嘅時候啲女又如何呢？ 都多㗎，今年其實啲女都真係唔少啦。我唔可以，你唔可以話佢少啦，咁佢都保持返一貫水準啦，都係。咁靚女就其實佢見仁見智啦，我就覺得冇乜我 不比之前多咗呢，其實因為你去咁多次，某程度上當然又流轉得快啦，呢啲場合唔會話好似香港咁一條女可以喺度做幾年嘅，冇乜可能啦， 冇可能 啦，最長做咗一年一頂盡嘅啦，咁但係會唔會係多咗好多新面孔呀，會亂口啲呀，即係睇幾轉女可能幾轉都啲質素可能比六七月嘅時候去睇會比較多啲呀咁樣呢， 即係點樣講呢，神秀好幾奇怪下嘅，即係佢其實個女個流失都幾快嘅，你今次結或者可能好佢多女啦，而家張強呢將一啲呢將我哋舊嘅女仔呢，即係我哋坐過實玩過，佢唔會再嗌過嚟㗎喎，即係就算而家廣東妹未走呢，咁譬如空少診過，我診過，好似碌都診過 ,ok, 咁其實以後呢廣東妹就唔會再喺我哋個監獄出現㗎喇，張強唔會安排㗎，係要我哋自己 order 定， 冇錯啦，係我哋要我哋自己 order 先至可以會出現到一啲我哋以前想見嘅女仔，呢樣又好奇怪，可能女多，而家張強知道佢估啦，因為其實我哋唔介意，即係其實佢會將我哋診過嘅，或者可能坐過我哋台幾次嘅女仔，佢哋唔會再嗌過嚟㗎。 啊，即係就算幾好佢都唔會再嗌過嚟㗎。咁所以我點解有時要抹低咗個抹低個content， 咁譬如你想要嘅就由我幫你揾啦，咁樣囉。咁朗尼呢次又係搞呢、這個呢、這個啊，講下我先啦，咁其實好多網友都揀咗女啦，咁係得我未揀啫。咁我一路睇，其實睇咗幾轉㗎啦，咁其實都有啲我 OK 嘅，但係即係我自己嘅規矩就係點呢、如果網友揀曬呢，我就慢慢嚟啦，我就可以睇多幾轉先啦。其實某程度就真係俾啲網友睇多啲啦。咁、如果網友未揀呢，咁我就會揀得好快嘅。因為我揀咗先，咁啲網友就會覺得，咦，牛哥揀咗囉，咁我哋都揀啦，咁佢會快少少嘅。咁呢個係我自己嘅方法嚟嘅。咁而且依次更加啦，我阿陸未嚟㗎嘛，舒淇我坐住先啦，係咪先，咁咪可以啊，咁我又唔驚冇女啦。咁因為睇女係睇到嘅，有一個就嗰、那個所謂張子怡啦，即係唔係我改呀，記住呀，係啲網友改呀， OK 呀，即係空少佢哋成班自己改。仲有高人都有佢嘅。咁跟住我睇完佢啦，我都見到呢個所謂張子怡嘅，因為我係我杯茶嚟嘅，因為佢都係高高瘦瘦平平嘅。唔算好高啦，咁都瘦瘦平平嘅。 瘦平 嚟嘅 ,OK。咁但係我都睇到轉啦，因為人多嘛，啲人揀緊曬啦，好似空少揀咗未，好似唔知阿高人揀咗未，我唔記得咗啦。咁我就睇到轉，跟住阿空少就話：喂，呢、這個嗰件女咪啱你囉，高高瘦瘦，唔係瘦瘦平平，即係隔件衫見到我 OK 呀，咁你好心意，即係幾撚瘦幾撚平呀。咁跟住 裝都唔裝， 咁嗰條女就走佢就走啦。咁啊，因為佢嗰啲女，嗰成班女好似有成八件定七件到啦，走啦。咁啊，空少就話：，哇，簡單嗰件啦。咁我即刻喺門口就入掹翻嗰件女過嚟。OK， 咁一齊玩啦。咁問題又嚟啦。原來咧，我係應承咗阿舒淇啊，坐佢姊妹 啊。佢姊妹邊個？ 佢俾嗰張相我睇嘅， 得唔得？ 普通啦，咁 坐佢姊妹， 咁因為擔心冇人陪我嘛，舒淇啊，真係幾好啊，真係幾好，除咗即係阿碌杯茶嘅話，咁舒淇夠人唔抵啊，佢想繼續同 keep 住同我聯絡㗎 ，OK， 咁佢想介紹過佢姊妹俾我識嘅，我想緊密佢姊妹嘅，咁其實我應承咗啊，但嗰日我就忙鳩，你睇女就係冚家產就係咁樣啦嘛。睇女喎、我梗係屌你囉，睇咗幾大家睇女啦，睇睇下咁我就唔勾記得咗要應承咗阿舒淇坐呢件女，即係帶咗呢件女上火，即係唔係坐啊，即頭係即係博嘢㗎啦。咁冇計啦，咁跟住阿舒淇就同阿碌咁一齊啦，咁舒淇大家都忘記咗，其實大家都忘記咗，咁舒淇突然間就講：喂，我上次講嗰件女點解你唔揀啦？我說啊，是喎，因為我已經揀咗呢個叫張子怡啦嘛，咁我係喎，咁點呀，我不如咁啦，嗌佢過嚟坐囉咁樣，冇乜所謂嘅，最多我俾多份囉，都唔夠佢坐台啫、其實應承咗人嘅，應承咗人嘅嘢就應該做啦，係咪先，咁嗌佢嚟啦，咁我見到真人啦，我就覺得知道點解阿舒淇會 嗌你坐， 嗌我坐啦，因為佢同舒淇個樣基本上差唔撚多， 唔撚恐怖啊！韓國翻嚟噶， 都係淫地個樣。佢仲優勝過舒淇一樣嘢咧，佢比較高啊，佢仲高過舒淇。 即係小澤瑪利亞介紹及川內央俾你坐啦。 係大家咁上下啦。啊，總之佢就同阿舒淇個樣差唔多，而且高過佢。咁可能因為身材我冇及過啦，咁可能身材我估計都比阿舒淇優勝啲嘅，咁而且佢都唔算瘦唔算肥咯，好平均嘅身形咯，咁冇辦法啦，嗌佢嚟坐，咁跟住又乜得微信啊嘛，咁就下次啦，咁又 除咗俾500蚊坐耐錢之外，咁啊，當然微信紅包要一嚿水咁啊，坐所難免噶啦。問得攞微信就要俾噶啦，嚇、啊。咁嗰日多日我俾微信紅包俾咗好撚多。咁啊程取妹啦，程取妹我又俾啦，咁啊講下咁啊我哋玩啦咁樣同咁啊即係玩落魚啦，咁啊嘅氣氛就梗係非常之好啦，係咪先？咁啊 OK 啦，咁而家即係以前啦，阿威少咧，即係高人咧，就比較 cool 啲噶嘛，係唔係啊？鬧件女噶嘛？咁啊，自從有一次同阿高人講咗之後，我話：喂，你唔好成日屌柒啲女啦， 你放先屌啦。 啊，屌你兩家搞到氣氛唔好啊！咁啊，阿高人就已經可能聽咗我講啦，或者可能咁啊，唔好理佢點解啦。咁佢而家已經改善咗，一改善咗又幾好喎。咁大家咪玩得好融洽，好開心咯。咁啊，咁啊，跟住個個齊曬啦，阿碌又喺度啦，空少又喺度啦，咁啊玩。咁成日咧，嗱呢次又試下主動再講呢個情趣妹啊。我哋首先唔好講喺張床上面先，我眼見嘅喺間 K 房裏面。其實我哋當日咧又玩鱷魚啦，有一石啤牌，亦都話有玩嗰啲雜牌遊戲嘅，即係玩骰盅啊嗰啲圍妹又有啦。乜嘢都有嘅，但系咧有一段時間咧，咁其實係乜嘢都冇玩嘅，阿朗尼 ，OK， 就同情趣妹咧就喺一個角落裏面，喺個暗角裏面，係唔俾人打嘅啫，啊喺暗角裏面咧就咁咧我就眼見到好揾多嘢啦，咁原來情趣妹咧已經喺度攣鳩阿朗尼嘅耳頭啦，伸隻手入去佢件衫入邊，喺度摸佢啊， 調撚轉咗咧。 唔好理啦，總之咁阿朗尼都有啲波啊嘛， 係咯，我就話調撚轉咗咯，就係話。即系而家系条女探阿朗尼，都系朗尼探条女咯。 其实似噶，似噶，系似噶。咁啊，我见到啲咧，好喺下家佬房度已经有打茄女，做啲好多淫贼嘅嘢噶啦。系未就你正法同埋未担噶咋？吓、咁当然啦，我见到你阿情趣妹咁捻淫贼，咁后佢去厕所嘅时候，我又去厕所，佢出嚟嘅时候咪揸噶啦，冇点解咧？哎，几捻有喎、即系有波噶喎，呢只坚波嚟喎。都唔係流波嚟㗎。 可能戰緊咗嘢你唔知啫。 咁朗尼同我講咗佢唔需要戰嘢。佢唔需要戰嘢咁即係好料嚟呀。好料。咁玩完啦。咁我嗰 part 就梗係留返下個禮拜講啦。咁最緊要梗係講情趣妹朗尼喺床上嘅玩嘢啦。玩啲乜嘢啦。都可以講少少先。我發覺呢原來呢喺沙井呢好撚柒多嘢食㗎。當晚呢我哋埋單呢咁阿碌佢哋走先啦，空少走先，阿朗尼啊高雲嗰啲全部走先。咁剩返我同阿張子怡 ,ok? 咁我 返你兩個嘅 食我食宵夜。 我知道啊，即係佢哋上房先。 係啦，佢哋冇食宵夜，剩返我食宵夜啫。佢哋急到奶啦，唔知係神山虎嘅關係啊，定係乜嘢關係啦。咁啊咁佢哋上晒榜。咁我話喂，因為我睇我個微信朋友圈呢有好多神獸做嘅女㗎嘛。咁佢話我知道開咗一間串。咁我咪叫呢件張子怡帶我食串囉。咁佢帶咗我而家新嘅食串。喔幾 ok 㗎喎。幾 ok 㗎喎。咁下次呢同啲兄弟一起去神獸呢我都會建議食串。 咁啱啱呢個食你唔使原先講㗎嘛。 亦都可以啦，亦都可以啦。 你做咁多次神獸睇嚟開一篇沙井篇俾你有排講㗎真係。 都可以考慮一下嘅或者係呢即係點樣跟住我點做正好啦。咁你講即係我嗰個表下不講住啦，就係講返下朗尼啦。我哋要 remind 咗我哋以前先第一次情趣妹同阿朗尼係點樣嘅呢記唔記得係咪同你做定同阿十九做 都係同我做咁但係好似係話朗尼好似係叫佢浴室等呀唔好出嚟住呀 係啦係啦咁樣講啦第一次呢就係穿著情趣內衣 係啊 ,ok, 喺阿朗尼面前跳咗一匹情趣舞 ,ok,即係馬賽舞啦我話嗰啲同你做嘅。係。係啦同你做馬賽舞嘅。 咁啊， 我哋唔係叫馬賽舞嘅，叫順滔咩順情滔。 啊，順情滔係啦，順滔滔順情。啊，時間打啦，唔好理佢啦。啊，跳一 part 艷舞嘅，俾阿浪嚟睇，跟住先如全程做嘢嘅。OK， 第二次咧就叫阿朗嚟喺廁所唔好出嚟。 係 咁跟住咧佢就又轉換翻情緒內衣，就著住件著住一對粉紅色嘅高踭鞋，好新淨嘅嗰踭鞋， 就成隻蟹咁瞓咗。 係啦，唔係擺個好誘人嘅姿勢，咩成隻 蟹咁咯？ 咁都係佢有隻鞋啦 嚇， 咪咯。咁啊佢引誘朗嚟嘅。 啊， 好啦，原來佢板斧真係唔知呢招。OK， 咁呢一次咧係點樣咧？全程叫阿朗嚟唔好喐，唔撚好喐，你就坐喺度。就由头锡到落尾 ，OK？ 尾系边度脚趾啊？ 你嗰条尾啊？ 哦、oh, ，OK，OK，、 okay. okay? 即系玩埋转啊！ 啊， 哇，大佬 坐喺张凳度， 系啦， 点转啊？阿朗尼咁嘅身形， 即系阿朗尼坐，你知神兽咧，佢有一张嗰啲叫乜撚嘢？ 贵妃椅 啊，贵妃椅吓，咁啊瞓喺度咁样，咁啊由头招呼佢， 咁都好难转喎、啊，大佬朗尼咁嘅身形。 总之又 即系除非你好似手臂咁长嘅啫。嗱你諗下、okay. 你望住我去幻想我係朗尼先，當然朗尼冇咁肥啦，嗰張咁嘅貴妃椅啊放喺維也納都有㗎喎，好肯定地。咁嗰 喺嗰間維記有嘅。 唔係㗎，好幾間維記都有。咁、 okay. 呢有張咁嘅貴妃椅，咁你試幻想下我躺喺嗰張貴妃椅上面點樣轉呢，我想問。 獨龍轉啊，我意思話。 我梗係知獨龍轉啦、啊。 即係奶屎眼喎。 梗係啦，唔使咁把我知。Okay. 即係我而家問你。因為體型嘅關係，你明白你點樣揾到個屎眼出嚟呢？ 我唔知啦，總之人哋功力深厚， 咁即係話條女起碼有手臂咁長，條脷所以揾到個屎眼嘅啫。 唔撚知啦，可能未搣開啊， 搣開個山峰 啊，嗰、啊、兩個攞嚟嗰兩攋嘢，跟住就攣。 O K 咁啦，得啦，我唔想再講落嚟嗰兩攋嘢，繼續講落。 喂 ，O K 喎，即係話呢一件女，除咗佢係第一次。同第二次唔同，第二次同啲第三次都唔同喎，即係嗱，你調翻轉去諗 ，OK， 咁我就會咁樣咯。你會唔會有第四次又係唔同咧？你第四次又係會點咧？喂，咁你係咪呢啲女係咪好容易留客咧？即係甚至話，可能阿朗嚟假設啦，下次唔會揾佢啦，嚇、啊，咁再下次唔擔保唔會再揾佢嘅喎，因為。我真係好想知道第四次係點啊 ？OK， 咁咧，因為第四次係點啊，我唔知道，我就會講第一次係點俾你知道，唔係而家。 嗱，我嚟嘅第一次咪講過咯。 唔係，因為咧，你冇聽過我個啊，唔知係我羅八頭做啊。咁咧，因為咧過年咧冇女啊嘛。 啊， 咁啊，我有一件女咧，就要我卑躬屈膝，又矮契弟咁。 仔嗰個啊？ 啊，咁咧就要哀嗰件女，因為佢唔走啊嘛，佢唔離開，因為今年佢唔走啊嘛，咁我就哀緊佢。 卅歲個中女。 係啦，啊，你知有啦。咁咧，我決定唔揾啫，唔揾。 有個比佢更好嘅。 係啦，因為情趣妹咧，唔撚走啊。 你真係飽撚曬啦！ 屌你老味，你諗下，如果情趣妹過年唔揾走，喂唔使啊，情趣妹落嚟。落嚟福田唔使情趣妹落嚟路嘅， 你上沙井， 我上沙井咪一撚樣，有乜所謂啊？還是嗰時間又多，得閒。 咁但係你冇嚟慢慢幫襯神獸㗎，你梗係租定間維記㗎啦。 梗係啦，租定間維記。 但係你俾阿張強見到你係咁出入，係咁出入，有人幫襯佢， 佢見閪到我咩？阿張強都唔會翻工啦，啱唔啱講？係咪先？因為嗰幾日根本就冇人翻工啊嘛。哇！咁如果咁啊，所以我就即刻，所以我點解釋到我點解即刻攞撚咗啊？啊！情趣妹个微信，我即刻就俾红包啦，谂都唔谂，我希望探望佢先啊嘛。啊！哇！啲新年真系，喂，坦白讲，阿上沙一月二号就会离开深圳啦。OK， 章子怡 ，OK， 都差唔多，好似佢过咗十二号，即系情人节都留唔到，佢又会走啦。啊！即系呢一轮时间冇女嘅，我顶笼就可能喺一月。玩多一次，啊！我連上三杯今年我下年我見唔到啊！今年我見到，因為我約咗佢過兩日，即係節目出街時候已經診咗 ，OK 啊，試嘢新波特 ，OK 啊， 喂大佬即係冇啊嘛，咁如果某程度而家哎我可以保住過年，我有一診，我有一診有咩好處啊，起碼有個節目做下嘛，係咪先。咁當然啦，每一年喺呢個環境我最樽頸㗎啦，最樽頸㗎啦，咁啊會唔會有一兩集停下呢，我希望唔希望唔會啦，但係都盡量做好俾佢，等啲人唔好以為我即係鳩噏㗎嘛，一陣間話我搞台又話我鳩噏咁嗰啲，我都算啦係咪，即係我仲緊張過你啦，坦白講，不過唔緊要啦，你鍾意點噏我係冇理由阻止得到你嘅 ,ok? 咁啊最後啦，咁啊今日係今年最後一集啦 ,ok? 咁啊亦都希望網友新年快樂啦，係咪 Boxing Day 快樂。 Boxing Day 快樂啦，一啱啱過完 Boxing Day。27号呢集 ,ok,ok, 我博星都博返地快樂啦。 希望博大家都有博星地啦。 有博返地啦，大家都可以博返地啦。咁亦都聽下，記得聽下個禮拜嘅節目啦。下個禮拜做乜嘢我哋 回顧 啊。回顧啊。咁因為 好似口碑唔錯嘛。 係啦。 上年。 真係上年啊健哥同我做一集回顧。 好快會同你做出自轉㗎啦。 咁非常之好嘅，因為個 feedback 係點樣呢，唔係收，即係唔講收聽率多寡啦，已經唔需要睇嗰樣嘢啦。係網友同我講返啦，即係側啱口得面講又好，微信同我講返好，嘩呢啲做呢集真係好啊，呢集啊今年就算都算係最好㗎啦，上年嗰集啊，即係即刻同我講返咁樣。咁今年梗係一年點食啦，咁今年係有啲新嘢玩過嘛 ,ok, 咁啊係點樣呢，咁啊留意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講完回顧之後我先至再講下張子怡啦。啊，張子怡都搞到幾密㗎呢排都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回顧見， 拜拜。 Yes, 26分鐘。